命运粉碎了重重，让你依赖着柔风，跌撞被攻的沼泽，我也散落在天际，岁月却高了嘲讽，脆弱人肉的尊重，无非妖娆的背后，暗藏巨人火的刺伤。如天使，我的掌心如天使，裂开开始如天使，我的掌心如天使。 我的掌心如天使，我的掌心如天使。